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：尾鱼，制作：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九篇，十人一笑，第十集。 你是什么东西？又是水鬼变的吗？ 孟千姿不再挣扎，收回力气，忍住心头的恶心，看向他褶皱皮层间狭长的眼。这东西身上的味道跟螳螂人极其相似，他想起在三江园始终找不到的那第五个人。没回答，也是，这连头都没有，当然没法像人那样说话。孟千姿的脚略略转了一下，脚踝上有金铃。一般山鬼进山遇到的山兽分两种，一种是连山鬼都会伤害的，这种要避；一种是视山鬼为同类朋友的，这种可动可服。所以避加动加服三者并举，足以应付一切的山兽凶险。 山城里好像没什么山兽能让我动了，但还是要试一把，万一呢？ 手臂不能动，但是手臂上还有手，手上还有手指头，两手准备活命的几率会大一点。孟千姿悄悄地拿手指去勾腰间挂着的喷火器，一次两次都差了那么点，始终没有勾到。 你是水鬼的话姓什么？丁、江还是易？记得吗？ 他想分散这东西的注意力，于是继续跟他说话。他即便不能说，也应该能听懂，没准会像螳螂人一样也给他写几个字。但是依然没有回答，而且那怪物的两个腋窝下有什么东西如如伸展开来。孟千姿依稀记得牛首人的脖子上还长了一对小胳膊，跟围脖似的，那这个像刑天一样的人也长了吗？很快他看清楚了，那并不是胳膊，如两条肉蛇，但蛇沿上长满了锯齿，当肉蛇伸直绷紧的时候，如同一把锯条。那怪物把锯条向着孟千姿的头凑了过来，孟千姿的脑子里瞬间炸开了。 史小海的头就是这样被锯掉的吗？这刑天人自己没有头，觊觎一切有头的人吗？ 这么冷的天，他的后背的贴身衣物都已经被冷汗给浸透了。孟千姿的身子拼命地扭动，一再去抓扯喷火器，有那么一两次指甲的边沿已经刮蹭到喷火器的曲面，但仍然没有抓住。肉蛇锯齿的边沿已经到脖梗边了，孟千姿感觉到了表层皮肤的割裂和细锐的疼痛，他尽力把头往另一侧偏，但是肉蛇是蜷曲的，已然绕上了他的颈。可以想见，只要大力那么一紧一拽，他的头就会被悬离脖子。孟千姿呼吸急促，手上伸抓得更厉害了，情急之下什么招都上，一口唾沫吐向刑天人的一只眼。然而他只是眼皮急闭了一下，挂上了他的唾液又睁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孟千姿听到了熟悉的声音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有一只灰褐色的、身上某一处还贴了夜光圈带的雪鸡，也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，一头飞撞在了刑天人的胸膛上，翅膀扑腾个不停，仿佛左右开弓，正扇那人大耳瓜子。雪鸡的力道不值一提，然而有这么个毛茸茸的东西乱扇，始终是恼人的。那刑天人抬起一只手，一巴掌把雪鸡拍飞了出去。那只雪鸡被拍得半空飞转，一路飘落鸡毛。而几乎是同一时间，孟千姿察觉到了胳膊上的前置松懈，他奋尽所有力气，一把扯过喷火器，喷口一抬，向着刑天人的胸腹，或者说是他的口眼处，急喷了过去。喷火器喷出的其实并不是火，而是燃烧着的液体油料，温度接近1000摄氏度，就是奔着高温碳化去的。 那刑天人发出诡异的声音，向着边上翻滚开去。孟千姿也迅速往反方向滚开，这要是把火引到自己身上，不死也得半残。滚开了半米远之后，他才拎着喷火器站起来。已经看不见的怪物了，甬道里只有一团疯魔般到处冲撞的明火。石小海的头原本滚落在边上的，明火冲拂过去，那头也裹满了明亮的火焰。那只被拍飞出去的撞得七荤八素的雪鸡，本来是瘫倒在山壁根处的，忽见有零落的油火自半空甩落，吓得鸡毛抖擞，如踩风火轮，飞跑着溜远了。孟千姿本想再给那怪物补上一记，想想还是算了，省点油料。碳化的速度很快，那人不动了，那火也趴伏在了一处，渐小渐稀。孟千姿拿手摸了摸脖子，全是血，好在伤口都不深，没有切到要害。他抓过山鬼箩筐，从里头摸出青创棉片和绷布，给自己包扎伤口。包扎的期间，火已经全灭了，半空飘着黑色的油屑，甬道里全是恶臭味。那只雪鸡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，孟千姿低头去看，他的脖子上还拖了一条断绳的绳套。懂了，这就是放进山场里的两只雪鸡之一，其中一只遭遇了石头虫子，被咬成了血鸡，冲出场口。而另一只黄松只拉出了断绳，于是大家都以为他死在里头了。现在想想，他进的那个场口可能石头虫子不多，遇到的是别的什么。虽然绳子被咬断了，但他身量小，跑得又快，让他给逃了。孟千姿瞧了他一会儿， 这世上的事可真是有意思，我招来救自己的是我放进来的，你没死呀？ 他从山鬼箩筐里掏出一根能量棒，撕开之后拿手碾碎了，斜在地上。雪姬瞧了瞧他，拿爪子拨了拨，然后低下头，一点点啄食起来。甬道里安静极了，刚刚的恶臭味也渐渐遁去。孟千姿看着他吃，伸手摸了摸他脑袋，那雪鸡的脑袋一动一动的，彰显着小身体里旺盛的活力，羽毛很软，身子很暖。过了一会儿，孟千姿疲惫地起身去找石小海的尸体，走了两条甬道就找到了，没有头，静静地躺在那里。颈部的切口很平齐，流出的血已经凝固了，晦暗的红色，从某个角度看过去，正接着颈口，像是一个被压扁的形状怪异的头。孟千姿忽然落泪，这一路他都盯着石小海，就差他方便时自己在边上陪蹲了，没想到还是没保住。之前何生之向他汇报石小海的伤情时，曾说起过医生的诊断，不属于严重脑损，有复原希望。当时孟千姿还说，有希望就好，要选最好的医院，最好的医生，花多少钱都没关系。现在没有复原的希望了。孟千姿走回原处，又在山壁上留了几行字，他把牛皮残片的话都写了上去，也写了自己的推测。 出口应该就依赖于那扇还没有出现的门了，希望司马骑马他们能早些绕到这里，看到我的流书，别再没头苍蝇般在状况百出的山场里乱绕。 做完这些，他坐到甬道尽头处那个断节面边，自己也拨了根能量棒吃。雪姬在边上守着，有碎屑掉下来时就凑上来啄两下，吃完了人不动，雪姬也不动。孟千姿给他解释， 门内见门，可能人得在这个门内才能看到另一个门吧，你说会是什么样的呢？ 是个石头门呢，还是个木头门？ 说着说着就困了，孟千姿攥着枪努力不让自己打盹，有时拧眉心，有时掐自己的手，有时候会突然睡过去，但顶多几秒钟就会醒过来。最后一次犯迷糊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裹着皮袍子，不紧不慢地向前走，前方有江链、神棍，还有四妈、七妈，他们都很紧张自己。 千姿，没事吧？ 还好吗？没事吧？ 没事吧？ 在梦里，他诡异地笑着，颈后的断口处皮肉翻卷，流着血，嘴上却说：“ 没事。” 雪姬突然叫了起来，孟千姿打了个激灵，猛然睁开眼睛。还好，甬道里依然静悄悄的。他抬手抹了把额上的汗，又转头看向无底洞内，目光所及处，一颗心忽然狂跳不停。洞底下，约莫几十米深处的山壁上，出现了一块明亮的日光投影。粗略一估，大概2米多宽，4-5米高，那形制颇像是一扇大门。这还没完，还有一行零星散落着的光斑通往那扇门。 外头是天亮了吗？ 但这是山腹深处，日光想这么打进来完全不可能。若非奇迹，那就是有一整套极其精密的反射折射布置，把天亮时的第一缕晨光给引了进来。孟千姿站起身，陶田拧干热毛巾的水，把毛巾折好，小心地帮江恋擦拭脸和脖子。 你可睡得真好，这整个营地怕是只有你才能睡得好了。 陶田他们因为离得近，接到七姑婆的电话之后，马不停蹄地赶路，于凌晨时分到达，属于第一批救援队。然而屁用也没有，群龙无首，什么姑婆，什么孟小姐，都消失在了半山上那两个诡异的洞口里。目前整个营地位次最高的，居然是神棍，因为他是孟小姐的三重连伴。总不能听神棍的。而半山上那个叫黄松的又有话传下来，说是对洞里的情形一无所知，和后来进去的孟小姐和七姑婆也都失联了，让大家先观望，别冒冒失失往里进。这可真是急死人了，哪有救援的人不作为干等着的。陶田端了折叠水盆出来倒水，又看到坐在帐篷边的神棍。他真是搞不清楚这个神棍，据说他自请把自己给捆上，本来是反绑，太不方便了，于是绑成了现在这样，跟上了脚镣手铐似的，能用脚走路，但只能迈小碎步，能用手做事，但两手之间有绳连着，撑不过50米。神棍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一张字纸，边看边轻声念，也听不清楚念的是什么。 老实说，就这么一张纸，哪用得着看这么久啊？ 倒完水，陶天觉得好奇，也凑过来看。很快，他就把神棍念的和纸上写的给对上了。 精诚之时，不语而飞，不面而面。 你干嘛要念出来呀？ 陶田看不懂，也知道不该打听这内容，但他忍不住。神棍不满地看了他一眼：“ 你不懂，这样有助于思考。” 陶田不敢反驳他，继续听着他念：“ 山鬼叩门，奇穴自现，下九阶，祭凤翎，焚龙骨。”见天梯，天梯影尽处， 即为钓台，即为钓台。 你是背下来了吗？这上头没有啊。 这就是我写的。 哦，你写的，你又会背，你还在这儿看个没完。你这人可真奇怪。 说完，拎着空盘就走了。他走了几步远之后，神棍才突然打了个寒噤，如梦初醒。他拿起那张纸看了又看，突然像被火烙了似的缩回手去，任那张纸跌落在地上。这一次他清楚记得自己说了什么。 这就是我写的。哎，怎么会是我写的呀？这不是矿族口述吗？葛大先生说得清楚，我祖上姓彭啊。 孟千姿生怕一旦耽搁，日头高起，那扇光门以及光斑就会消失，所以下得很快。好在那无底洞的洞壁凹凸不平，爬起来并不是很难。他也没招呼那雪鸡，但那雪鸡似乎自觉吃了他的食就是他的鸡了，也一溜小碎步跟下，爬得还没他好，经常失足跌跟头，然后惊慌失措瞎扑腾。孟千姿之前捡牛皮碎片时只下到十几米深处，太深处手电照不着，便推测是个无底洞。及至晨昏相割，在百米深处看到光斑，又觉得自己是想错了。这洞也许深百余米左右，那一列光斑是打在洞底的。百米深度换算成楼层也有三十多层了，身上又没安全绳，不是三两分钟就能下的事儿。孟千姿屏住呼吸，小心翼翼。下到半途时，觉得空气对流比之前要明显，不像是要到洞底的样子。他心头泛起了嘀咕。再下了一段，终于看清楚了，腿肚子也开始打颤了。我操，什么广斑，压根儿不是，分明是几根摇曳的绳从山壁这头拉到那头，长度大概在30米左右，如同半空架设的绳桥。其中有两列绳，绳身上粘着巴掌大的镜片一样的东西，镜片能反光，所以高处看去就跟光斑似的。而孟千姿下来的方位恰在那扇光门的对面，也就是说他想到达那扇门口先过着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的桥。下到桥头处看得更清楚了，一共四根绳，高的两根应该是扶手的，低的两根是踩脚的，那些镜片就错落分布在低的两根上，两片相隔的间距跟人的步子差不多，不言而喻就是让人踩着过的。孟千姿伸手摇了摇那绳桥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，居然没朽，感觉上还挺结实。说真的，这种地方让他孤身走悬桥，他还真是犯怵。谁知道这桥有没有什么幺蛾子？他的目光落在身侧的雪鸡身上。雪鸡虽然飞行距离不长，但飞个几十米应该是没问题的。 早知道把一群都赶进来，一只带不动我，一群总可以了吧。 他蹲下身子跟那雪鸡说话。 我觉得还是得过去才能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你觉得呢？ 他想念江恋和神棍，不习惯身边没人，有事儿都没法商量，所以他一定要说点话，哪怕是跟鸡说。说完这话，他拿手摩挲着雪鸡的小细脖子。他跟别人不同，扶山兽是真正能让山兽知晓他的用意的，就好比在湘西时指挥那只小白猴那样。他示意了一下那道绳桥。 要不然你先过去走一趟，让我看看是有什么情况，反正你能飞，大不了扑腾回来。 那雪鸡一定听懂了， 因为他小眼瞬间瞪圆。孟千姿做事把他身子往桥头推，他两条腿偏死不动，妄图凭借脚爪和山石的摩擦力定在这儿。 行吧，你也就剩点小鸡胆子了。 说完拿手指点他脑袋。 在这放哨，不管是上头来东西还是下头来东西，有动静你就叫，懂吗？ 说着起身，活动了一下双手指节，又甩了甩胳膊，这才抓住绳子上桥了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